客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郑正行、周家俊。 Hello， 大家好，今晚开卷乐除了有我周家俊之外呢，我拍档郑行都在这里的。 Hello， 大家好。 今年呢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适逢我们今届香港书奖的新晋作家奖得奖者亦都是一位张爱玲研究者来的。他就是冯希乾啦。2008年的时候他就受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义朗的委托整理张爱玲的手稿。不时都在报章发表文章，后来呢他将这些文章辑录成书，在2018年的时候就出版了《在加多利山寻找张爱玲》，令到大众可以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位的名作家。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届的几位评审对这一位新晋作家以及他作品的看法。 这本书的作者冯希乾接触大量张爱玲珍贵的手稿和遗物，透过扎实的考证功夫，展现张爱玲难得的一面，甚至清除张学研究一些理所当然的误解。在书里面，作者分析张爱玲的电贸剧本在北角的确实住处，亦考证她的名书，并首次引证王家卫曾经希望致函张爱玲，提出将《半生缘》改编成电影。作者就张学提出一家之言，资料详尽，深入浅出，是认识和研究张爱玲的必读之作，亦是民间自学的一次精彩示范。 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那里就邀请到冯希乾接受我们访问的。 冯希乾你好，作为新晋作家，这个是你的第一本书，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你都已经有很多年的写作的经验，为什么第一本是以张爱玲的小说研究作为你的写作的对象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之所以会写东西或者会发表任何文章，都是因为宋义朗先生，即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其实在2008年那时候开始，我是帮他写一些关于张爱玲的文章的，那时候是在大陆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咁当呢啲文章写下写下积得够多嘅时候啦，咁就自然成咗一本书啦，咁就喺2018年出版。咁我点解会用呢本书做第一本呢？因为我譬如话我其他地方例如苹果日报我都有写专栏嘅。咁但係嗰啲文章我自己觉得并唔係话真係好有价值去出囉。因为好多时都系一啲写一啲时事啊，评论一啲我觉得系唔系好值得评论嘅嘢啦。咁嗰個只不過係寫專欄需要，咁你話要將佢變咗一本書，我自己其實覺得係價值唔大嘅。張愛玲嗰啲文章呢，我自己覺得係有啲價值嘅，有啲考證呢都係以前冇人講過啦。咁而且我相信之後嘅一啲研究者呢，睇呢本書都會有啲得著囉。 多年來其實關於張愛玲小說的研究可以說非常之多啦，我覺得這本小說的特點呢，你自己即特別是可能關注的是一些新發掘出來的張愛玲的小說啦，或者是加入了神秘學的角度去講張愛玲啦，這些都是一些新的角度。在這本小說裡面，其實是不是你刻意要去從一些前人沒有人講過的角度去令我們可以重新來到去理解張愛玲，或者是思考張愛玲的小說作品呢？ 你問我如果有啲乜嘢係我覺得係新嘅，以前冇人諗過，咁我覺得有幾方面啦。第一就係話其實我寫呢本書呢，我有個身份係比較特殊啲嘅，就係、是、我除咗係一個評論者之外呢，我亦都係佢一啲遺稿嘅整理者或者係編輯啦。譬如話張愛玲有篇好長嘅文章喺90年代嗰時開始寫嘅，叫做《愛真表》。咁呢篇文章其實呢係一路都冇人見過，甚至冇人知嘅。我見到嘅時候其實呢佢仲係一種草稿嘅階段啦。咁你正如我而家其實喺書入面呢已經發表咗佢全篇文章啦。咁你睇落去你唔會覺得呢篇文係唔出得街嘅，或者係寫到亂七八糟，其實唔會嘅。因為點解呢？我睇到佢嘅稿呢其實已經係改咗好多㗎啦。咁只不過佢係冇抄一次咁解嘅啫。咁當然你話張愛玲如果真係要去抄一次寫一個定稿嘅話，咁或者會寫得更好，呢、這個我相信都會。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啲遺作啊或者手稿嘅整理角度去睇呢，我又覺得 就算而家咁样嘅状态咧，写出嚟其实咧都有好多重大意义，包括佢传记上嘅价值啦，或者佢睇佢嘅文学上嘅一个发展啊变化啦。因为我是一个整理者的身份，所以我其实接触的都是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来的。譬如少帅啦，少帅这本书呢，其实我也都是有份去看一下他的翻译啊，同埋去写一个很长的考证的。而这些考证呢，也都是根据一些当时未发表的书信去做的。咁当然啦，如果你说书信发表了之后，咁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料的。咁但系我其实已经系做咗一个整理啦，即系话将所有有关嘅段落都抽取咗出嚟，咁其实起码都可以方便到好多人去睇啦。除咗整理嘅角度之外，咁本身我亦都系一个研究文学嘅人啦，咁我会比较注重系一啲文本嘅细读嘅方法。咁我发觉其实张爱玲嘅研究者的确系有好多嘅，但系好多时其实佢哋都系用一啲理论嘅角度咧去切入嘅。咁譬如话从女性主义角度啊，又或者系一啲所谓离散嘅理论啊，好多咁嘅嘢。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就唔系咁倾向用呢一种理论嘅方式去睇张爱玲啦。我同其他人，我谂同其他学者或者一般研究者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会比较用一种传统嘅一啲评论角度去睇咯。而所谓传统嘅评论角度咧，就系我唔会加太多自己个人嘅理论框架，避免咗削足適理嗰個問題啦。咁我就會去睇翻佢寫嘅嘢究竟係想講緊啲乜咧，或者係揾一啲線索。而呢啲線索其實全部咧都可以喺佢寫嘅字入面咧去揾得到嘅。咁譬如話小團圓啦，我覺得小團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因為佢最初出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好有名嘅學者或者評論家咧，都認為呢本書係唔成熟啊，或者係啲草稿啊，甚至係寫到亂七八糟嘅。咁但係嗰陣時即係2009年，我已經喺《萬象》雜誌發表咗一篇文，就提出咗佢其實絕對唔係亂七八糟咯，而且係非常之嚴密嘅結構，亦都係用咗《海上花》嘅作者韓子雲嘅穿插藏閃嘅方法啦，又或者係《紅樓夢》嗰啲逐漸透露嘅方法啦，去寫呢本小說嘅。即係其實你係用一種張愛玲嘅角度或者係佢嘅諗法去理解呢本小說咧，你先睇到佢嘅精妙嘅地方。咁而呢啲觀點其實我發覺後期咧都係有好多學者接納同埋採用咗嘅。咁我都相信呢个就係呢本书独特嘅地方囉。 咁我又好想了解一下呢，其实特别我返返头先我哋都讲过张爱玲同电影之间嘅关系啦。咁你就好有缘呢，就遇到香港嘅新浪潮导演啦，谭家明先生喺呢个好特别嘅呢一章入面，因为提出咗张爱玲、王家卫同埋谭家明透过一封信啦，讲出佢哋三个人之间嘅关系啦。咁你覺得拍攝張愛玲小說個意義喺邊一度呢？即係你覺得有冇一個突破呢？其實從過去嘅好多年，我哋見得到好多嘅導演啦，都嘗試去拍攝張愛玲，但係都其實都佢面對一個好困難啦。透過你哋嘅一啲嘅新諗法，其實有冇發現到其實可以從一個新嘅角度，係可以突破到前人對於張愛玲小說改編嘅一啲嘅難題呢？ 点样拍张爱玲电影呢？的确系好难去解决嘅呢个问题系。咁我记得当时同谭家明导演都倾过呢个问题啦，佢提出咗一啲咧好有原创嘅讲法嘅。譬如佢话俾我听，如果系拍半身圆咧，佢系会拍一套黑白片嘅。咁我觉得呢一个谂法咧，其实我已经系从来未听过，而且我谂落咧，同半身圆呢本小说咧，亦都系好切合嘅个气氛啊。佢因为每一本小说都唔同啦，即系你话亦都冇一个方法或者一个所谓原则，可以適合晒每一本小說嘅。譬如張愛玲嘅《傾城之戀》同佢拍《半身圓》或者係拍《小團圓》，其實都係三種唔同嘅拍法嚟嘅。咁我自己覺得理想嘅改編方式呢，首先就係你要透徹咁去理解張愛玲嘅小說先啦。其實呢一步已經唔容易㗎啦。咁你透徹理解咗佢嘅小說、佢嘅主題、佢嘅角色之後，其實你係需要呢抱住一種咧競爭嘅心態去拍嘅。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咧拍張愛玲導演嘅人咧，佢都係一個張迷啊，或者係一個粉絲嘅心態啊，佢想向祖師奶奶致敬啦，或者係覺得咧應該要逆步逆趨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唔係咁嘅，甚至我覺得譚家明導演都唔係咁，因為譚家明其實本身咧亦都唔係一個張迷嚟嘅。佢最中意嘅張愛玲小說咧，其實就係《半身圓》， 他認為他講出那個時間的流逝這件事是很打動到他的，因為有這樣的想法，我覺得他是可以做到一個效果，就是說他不會完全跟隨張愛玲，他寫什麼他就拍什麼，或者是情節跟曬，其實這些是沒什麼必要的。因為張愛玲小說好看的地方不是在於他的情節的多數，而是在於他的文字、他的氣氛同埋佢對人性嗰種透徹嘅洞悉啊，即係我覺得你要好敏感嘅人咧，同埋要對人性好了解，你先至可以咧拍到張愛玲嘅。所以我認為咧，一定要從佢嘅小説，你要理解佢嘅小説開始，然之後諗下咧點樣用電影語言咧去同張愛玲競爭。意思就係話，假設你知道張愛玲嘅主題係乜嘢啦，你就要攞個主題出嚟，然後咧導演用自己嘅方式表達得比張愛玲更加好。這個主題即是用這種競爭的角度或者心態去拍，可能才會拍到一部是理想的張愛玲電影的。其實我也有個感覺，就是覺得什麼人可以拍張愛玲的電影呢？其實我是覺得譚家明導演是可以的，絕對。咁另外我都有諗過呢，外國導演呢 David Lynch 都可以嘅，即係 David Lynch 其實佢係鍾意拍一啲乜嘢戲呢，如果你睇過你都知道係有少少夢幻啊，或者係唔真實啊，好似喺《陽光燦爛日子》入面呢有啲黑暗面嘅世界嘅電影嚟嘅。某程度上呢 David Lynch 同埋張愛玲呢係有一個共通點喺度嘅，咁所以呢我嘅諗法就係話呢，其實如果佢肯拍呢，咁我相信呢或者會拍到一個好大嘅突破出嚟囉。 唔该晒冯希乾，咁亦都恭喜佢获得我哋今年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咁另外咧，今年亦都有五位嘅作家获得我哋嘅新晋作家评审推荐奖噶，佢哋分别系林喜怡、梁柏坚、王振威、赵晓彤同埋罗乐敏，恭喜晒咁多位啊！ 开卷乐，主持郑正行、周家俊。 翻到嚟第二节嘅开卷乐，咁我哋即将就要介绍嘅就系儿童少年读物类得奖书籍。咁今年咧就由日本作家滨田贵子所著嘅《和平是什么》获奖噶。呢本书以绘本嘅形式分享咗作者对于和平嘅想象。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今届书奖嘅评审英华小学创意及出版总监马振梅点样讲咧？ 和平系一个好重要嘅议题。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呢，是一个很深奥的概念。日本作家滨田贵子在《和平是什么》这本书里面，很聪明地用了最简单最精炼的句子，充满童趣的画面，借着两个吹紧气球的小朋友，在一问一答之间呢就拉开了这个话题。他们两个首先讲紧大层面的和平，他们说和平是不打仗，不抌炸弹，不破坏人家的房屋和城镇。跟住傾下傾下就傾到生活小節咯，話和平係肚餓可以食飯啦，我哋可以大聲唱自己喜歡嘅歌啦，玩自己喜歡嘅遊戲啦。遇到一啲我哋唔贊成嘅嘢嘅時候，我哋可以話唔同意。和平更加係做錯一事要講對唔住。和平係每一個人喺夜晚都可以好安心咁樣瞓覺。我相信無論係大小朋友睇咗呢一本書，都對和平有一个心领神会的理解。没错，和平真的是每个国家每个人民都有责任去持守的价值。希望藉着这一本书，我们的小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学习去欣赏、去珍惜、去建设人和人之间同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唔该晒马振梅。咁另一位评审六脚鸦创办人柯佳烈就咁样去评论这一本书。 和平是什么呢？用小朋友的角度看和平的真谛，譬如可以同家人常常在一起啦，肚子饿了有饭可以食啦，可以同朋友同学一起翻学，有宗教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生命可以得到保障，不会无故被袭击啊，被杀。但是一切其实都是建基于什么呢？人与人的互相尊重。 麻烦柯佳烈。 讲一讲呢本书嘅成书背景。自2006年开始，中日韩三地嘅画家，一共12位画家咧，参与一个叫做《缅怀二战：祈愿和平》嘅绘本计划。咁啊，当时好多嘅作者咧都觉得咧，当大人发动战争嘅时候咧，最大嘅牺牲者咧，往往唔系士兵，而系小朋友。所以呢本书咧，就想用小朋友、儿童嘅角度咧，带出和平嘅重要性嘅。 咁呢本《和平是什么》就係当时绘本系列入面嘅其中一本。咁我哋今日呢就邀请到呢一本书嘅編輯黄雅文同我哋去介绍呢一本书㗎喎。 其实呢本书就好少字嘅，即係返嚟可以做嘅嘢唔多，大概300多字啦。但我確实觉得好难做。因为佢用好少嘅字数啦，即係想讨论一个好大嘅议题，就是、和平同埋战争咁。同埋作者对于文字其实佢好着重嘅，佢淨係头嗰几版呢都经历咗几次嘅版本。譬如一开始嘅时候佢话和平系乜嘢呀，就係、是、唔打仗，唔掉炸弹，唔摧毁房屋同城镇。咁但係喺最早嘅时候个版本呢，佢係写和平系战斗机唔会飞到头壳顶，炸弹唔会炸到佢脚边。咁但呢两句佢係推倒晒重新做，变成而家呢个样嘅。係因为当时有韩国嘅作者睇咗之后，佢话战斗机飞过嚟，炸弹炸到嚟，呢一个系受害人嘅立场。战斗机同埋炸弹对于叙述者嚟讲都系被动嘅。但呢个并唔系真正二战入面日本嘅角色。日本唔可以咁样企去一个受害者嘅立场。於是蚊田老师就决定推倒晒成个原先个构思，变成咗而家呢个版本。佢将嗰个叙述者变成一个细路仔。而呢个细路仔嘅定位系喺大人发动战争嘅时候嗰、那个企出嚟阻止佢哋嘅人。所以和平应该系乜嘢，就系、是、唔打仗，唔好去掉炸弹，唔好去摧毁城镇。咁喺呢个意义上面，佢就变成咗系主动句，而唔系被动句。我哋知道呢个故事嘅时候，其实心入面压力好大，因为你就咁听落去，你觉得两个版本相差唔系好远啫嘛。但系即系呢少少就会令到作者决心要将整个故事个构思从头来做。咁我哋做嗰个中文嘅版本嘅时候，好想还原返呢啲所有嘅细节，令到作者嘅原意可以最大程度咁样呈现返出嚟。咁我当时手上呢其实係有一个我哋自己做嘅中文译本，亦都有参考简体字嘅个译本。另外我仲有一份英文译本，係因为有一个日本嘅翻译啊，中井川玲子，其实一路陪住我帮我哋理解成个文本嘅嗰个好细微嘅位置，一路回答我所有嘅即係古灵精怪匪夷所思嘅问题。咁当时我记得有一版呢，就係和平应该是你不赞同的事，就算一个人亦都可以说不。咁当时有同伴提出话，不赞同的事就算一个人也敢说不，会不会比较有力呢？咁当时我哋都争论咗好耐，即係你望落去好似都唔到20个字，但係就都斟酌咗一个礼拜。咁我哋后来决定系唔改，因为一个系关于我嘅权利，一个系关于我嘅勇气。因为在作者的叙述里面，我可以讲我想讲的东西，唱我想唱的歌，反对我所不同意的东西，就算得回我一个人。做这件事是不需要勇气，因为这个是我基本的权利。而和平就是所有我的这些权利都会受到保护，不需要我特别鼓起勇气才能够去做。 和平是什么这本书，除了描绘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之外，他亦都尝试去探讨一些达至和平的方法。譬如他说，不赞同的事就算一个人也可以说不，读起上来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份沉重。用绘本的形式去探讨这一类相对比较严肃的议题，对于小朋友来讲又有些什么重要性或者是启发呢？ 我相信我哋面对小朋友呢，总系想呈现即系最好嗰一面。 绘本一个好重要嘅主题系爱啊，其他系譬如话关于大自然嘅美丽啊、有趣啊、人同人之间嘅互助啊、友爱。咁但系我哋又知道世界上嘅事唔系净系得好嗰一面，有光嗰一面，有阴影嗰边，甚至系如果冇黑暗啲嗰一面咧，其实我哋冇办法呈现到有光嘅嗰一面。我谂绘本喺引发笑声嘅同时，我哋希望佢可以引发思考，因为作者滨田贵子佢讲过，喺呢个世界上，无论喺任何时候，其实一直都有一啲面临住好艰难处境嘅大人同埋细路仔，而暴力同埋战争受伤害最大嘅，其实就系小朋友。绘本可以培养到同理心啦，佢觉得，所以佢好希望可以透过绘本将同理心扩散出去，进而创造一个和平嘅世界。小朋友其实自细受到嘅教导系好多嘅，譬如要诚实啊，唔好讲大话啊，要好好地相处啊，唔可以打交。咁我哋其实系可以借呢个机会嚟谂下，背后其实系为咩咧？点解咧？咁样唔可以打交，咁如果人哋打我咧，咁我哋话诶，你好好地同佢讲啦，同佢讲诶，打交唔啱噶，唔可以噶，咁如果佢唔听咧，仲系打咧？咁我要话俾大人听啦，话俾妈妈听，或者话俾老师听，咁等大人嚟处理咯。其实我哋心入边有一个前提嘅，系沟通系有效嘅，你可以同佢讲，而佢有可能系会听嘅，或者系有咗不平嘅事、唔啱嘅事，系可以申诉嘅，而周围嘅嗰个环境系有道理可以讲嘅，即系唔会话打咗咪打咗咯，唔系咁样嘅。咁即系话，其实当我哋想要唔打交，想要和平嘅时候，其实唔系淨係要制止嗰啲打交嘅人就 OK 啦，打交嗰啲全部揿住攞锁链塔住，咁我哋就有和平啦。其实我哋一路都知，只不过系好少去諗，就系、是、其实背后系有嗰个前提，系要维护一个有道理可以讲嘅环境。咁呢本书好明显咁想小朋友諗到系，其实系需要一个大家都可以讲嘢，唔使鼓起勇气就可以举手反对，要维护一个好自由咁玩啊，夜晚可以好安心咁瞓啊，咁样一个令人放心嘅免于恐惧嘅环境。所以真正嘅和平其实唔系淨系指一场战争嘅终结，或者系好多场打交嘅被制止，佢系需要我哋每一个人都一起努力先至有可能长久实现嘅一样嘢。 唔该晒黄雅文，咁亦都恭喜《和平是什么》获得今届嘅香港书奖。嚟到节目嘅尾声，为大家点一首陈奕迅嘅《Baby Song》。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喺开卷乐入面会再同大家介绍好多好书俾大家噶。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